车千秋本姓田氏，其先其朱田，喜长陵。千秋为高寝郎，毁魏太子为江充所赠拜，久之，千秋上即便送太子渊，曰：“子弄复兵，罪当吃。天子之子过误杀人，当何罪哉？”臣常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。是时，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，乃大感悟，召见千秋。至前，千秋长八尺余，体貌甚丽。武帝见而悦之，谓曰：“父子之见，人所难言也。公独明其不然，此高妙神灵，使公教我，公当遂为吾辅佐。”立拜千秋为大鸿胪。数月，遂代刘屈离为丞相，封富民侯。千秋无他才能数学，又无伐越功劳，特以一言误意，寻越取宰相封侯，是未尝有也。后汉使者至匈奴，单于问曰：“闻汉新拜丞相，何用得之？”使者曰：“以尚书言事故。”单于曰：“苟如是，汉至丞相，非用贤也，望一男子尚书，即得之矣。”使者还，道单于语。武帝以为辱命，欲下之力，良久，乃释之。然千秋为人敦厚有志，居位自称，于于前后数功。初，千秋始逝世，简上连年至太子御，诸伐尤多，群下恐惧，思欲宽广上意，未安众数，乃与御史中二千担共上寿，送德美，劝上施恩惠，缓刑罚，玩听音乐，养志和神，为天下自娱乐。上报曰：“朕之不得，自左丞相于二师阴谋逆乱，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。朕日一使者累月，乃和乐之听，统士大夫常在心，既事不救，虽然巫蛊始发，召丞相御史读二千担求补，廷尉至，未闻九卿廷尉有所居也。囊者，将充先至甘泉宫人，转至未央交房，以及晋升之仇，李宇之属谋入匈奴，有思无所发。今丞相亲决兰台古堰，所明之也。至今余屋颇脱不止，因贼亲身远近为谷，朕愧之甚，何受之有？竟不举君之伤，仅谢丞相二千担各就管。”书曰：“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，无有复言。”后遂于武帝即立皇子钩弋夫人南为太子，拜大将军霍光、车骑将军金密堤、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，并受遗诏辅导少主。武帝崩，昭帝初即位， 未任听政，正是一绝大将军光，千秋居丞相位，谨后有重德，每公卿朝会，光谓千秋曰：时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，今光至内，君侯至外，以有以教都，使光无负天下。千秋曰：为将军刘义，及天下幸甚，终不肯有所言。光以此重之，没有吉祥加应，硕褒赏丞相。弃昭帝室，国家少事，百姓稍易充实。始元六年，赵郡国举贤良文学士，问以民所疾苦，于是盐铁之役起焉。千秋为相十二年，薨，谥曰定侯。初，千秋年老，上忧之。朝见，得乘小车入宫殿中，故因号曰车丞相。子顺嗣侯，官至云中太守。宣帝时，以虎牙将军击匈奴，作道僧虏获自杀，国除。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，自以为国家兴榷管之力，伐其功，欲为子弟得官，愿望获光，与上官桀等谋反，遂诛灭。